提提大家咧，喺田湾有水管紧急维修，而家田湾巴士中站嘅入口暂时系封闭嘅，影响到城巴路线40M。是 43M、77、77A 过海巴士路线 970X 同埋专线小巴路线31，位于田湾巴士总站嘅车站呢而家係临时迁至到田湾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马鞍山绕道恒安村去沙田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去屯门。最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5:41，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6:35。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我是丰收快活人的桂花田啊。大家而家睇港台电视嗰阵，若果见到电视右上角个标志侧边有个细嘅 A 字，就要留意，你睇紧嘅系模拟电视嚟噶。今年12月1日开始全面数码电视广播之后咧，就睇唔到噶啦，剩翻唔够一个月咋。关爱基金会资助合资格嘅住户加机顶盒或者买个部电视，想知多啲，打去关爱基金热线2922-9230啦。 我哋唔夹噶。 我哋真係唔夹㗎咧。 我都话我哋唔夹㗎囉。 佢哋讲緊嘅係唔夹埋定价。相互之间夹埋定货品或服务嘅价格係违法行为。无论係书面、电子信息或口头协定，都会触犯竞争条例。同合谋定价分手，有竞争先会长久。 Sophronia，作为一位 food blogger， 你会用咩嘢食嚟形容波城呢？ 高高瘦瘦，面长长咁，就好似我琴日收到 PR 寄嚟嘅呢个饼干条咁样。 我系 Sophronia， 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城，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2-4，我是你的后援会。 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今年12月就是女歌手水树奈奈出道20年，在这个时候她亦都推出第40张的 single 歌曲 Fire Scream， 同一时间同一首的作品成为了手机游戏以及就是电视动画的主题歌曲。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水树奈奈 Fire Scream。在灌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水树奈奈特登话到，现在受到疫情影响，很多的工作都会受到影响，他亦都希望凭着这首歌曲给予大家更加的力量，燃烧起斗志。水树奈奈 Fire Scream。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嚟到星期五的骚动音乐啊， 系啊，有波盛有严琼陪大家到七点。 系啦，咁啊，再提一提大家咧，我哋十大中文金曲嘅投票期咧，而家系进行中嘅。 系啦，十五号就会截止噶啦，希望大家咧都一齐咧可以上网去投下你神圣嘅一票啦，鼓励翻今年嘅音乐人，多谢佢哋喺即系必须要讲今年好困难嘅环境当中，都做咗好多好歌嚟慰藉我哋嘅心灵。 系啊，咁仲有嗰、那个困难嘅地方啦，即系今日都大家如果有留意，应该会收到个消息噶啦，就系、是、其中一队乐队啊 ，Dusty Bottle 就宣布会暂时即系休息一下，咁佢哋嘅成员咧就会各自发展嘅。 冇错，咁因为佢哋今日参加隔篱街一个音乐会啦，咁样咁当中喺音乐会嘅尾声就宣布咗呢个消息嘅。咁我哋见到我哋有啲听众啦，可能比较留意乐坛发展，同埋我哋两个都真系几惊讶嘅，因为都算系近几年我哋留意得比较多，同埋都好中意嘅一对嘅乐队嚟嘅。 因为阿琼即系今日即系我哋讲开嘅时候，即系知道个消息，我都你都见到我反应系 哇！ 我除咗 send 一个单字，即系个话字 之外，系话字。 系啦，咁即系唔知可以讲啲咩嘅，因为喺呢个咁艰难嘅阶段嘅时候，即系做音乐喺香港已经好难啦。咁但系即系遇到一个咁嘅状况，咁有一班嘅一班成员咧，咁样跟住但系要面对一个咁嘅状况，大家又各自发展。咁当然真正嘅原因，咁大家就我觉得唔需要特别去考究或者咩嘅，系啦，即系等佢哋讲多几多，咁系咩咯？ 因为其实之前呢 ,Jeff, 即係都系之前 Dusty Bottle 嘅成员啦 ,Jeff, 係 呀吉他手离开Dusty Bottle, 佢有佢自己一啲嘅打算嘅时候，我都即係已经有嗰种啊即係感觉上好似少咗一块呀咁样嘅感觉。咁今次即係可能成个 Dusty 都面对緊一个要各自有一啲新嘅发展嘅时候、老老实实即係我今次我都依然系伤心嘅。但是同一時間呢，我都期待睇下佢哋各自會有啲點樣嘅一啲新嘅作品出嚟同我哋見面啦。 都係嘅，因為佢哋自己都有講到就是說，就係話大家心裏面都有一啲自己想做嘅嘢，咁但係嗰個身份用嘅方法唔同啫，即係唔係以 Dusty Bottle 而係以個人名義，咁所以大家可能將來會喺一啲唔同音樂人嘅一啲作品上面會見到佢哋嘅名字，咁大家係值得記得嘅。咁譬如主音有 Carita 啦，跟住 Keyboard JMY 就好多作品啦，即係今年啊，特別係。都多嘅，咁佢仲有鼓手阿 K 啦，贝斯手阿 Matt 啦，呢啲名字大家记住。咁到他日啦，你睇到啲作品上面，咦，见到呢个名嘅时候，你就会联想翻，哦，就系即系 Dusty Bottle 嘅成员嚟嘅。咁希望佢哋几位之后即系各自去做嘅音乐啊，继续顺利啦。咁喺呢个时候就拣嚟佢哋最新嘅即系派台作品咧，叫做 Paradise 嘅。 却要被你批准，谁奢侈我每次哭泣够神圣，作对令你心震颤，初初真心不敢相信吗？一呼一吸思想已廉价，盖着我嘴巴，做场戏想找变化，心思心思博有亲吻。 You said we could go to the paradise. 其实一向都鍾意 Dusty Bottle 嘅作品嘅，因为佢哋玩嘅一啲即 groovy 嘅嘢啊，咁特别之前有一堆系一啲 retro 少少嘅咁样，咁所以系 Baby You Don't Know Me 系啦。好多呢一啲嘅，系问世界情志何物啊 ？Break It Down 呢一啲又再大胆一啲嘅题材都有嘅， 系同埋都香港乐坛比较少有嘅一啲嘅曲风啦，同埋种类啦。 系啦，咁啱啱听过有 Dusty Bottle 嘅呢一首 Paradise。咁其實今日即係聽到 Dusty Bottle 呢一個消息嘅時候咧，好即係我係一個好容易會 relate 落自身嘅一個人嚟嘅， 放到自己無限大嘅人。 係啊，係啊，咪咁樣，同埋會好快將自己嘅經歷套落去呢啲咁嘅狀況嗰度。咁咧，我哋都有經歷過噶嘛，其實最近已經係咧， 係啊，即係10月19日，即係10月16日係最後一日啦。 係啊，即係我自己電台唔同節目都係啦，咁樣。咁我又覺得系原来自己都经历过唔少， 咦，就系一个月咯。 咦，系喎， 系啊， 一个月系咪有啲纪念嘅日子，做啲纪念嘅性质嘅嘢咁样？ 好啊， 即系我发现原来即系自己工作上面啦，特别先讲，都有呢一啲一个组合， 系 一齐咗合作一段时间之后，跟住成员会变咯。即系嗱，即系攞翻以前 Gimme Five 例子都系，即系啱啱入去嘅时候，我 Eric 天怡，咁跟住后屘就 Eric 转咗啦， 系就变成你同天怡啦， 系啦，跟住再加入方子豪啦，咁然后再到我离开啦，咁样，咁其实喺七年之间，话长唔长，话短唔短之间咧，其实经历紧呢个， 你都经历咗几多次嘅呢个 变动噶，咁样样。 我想问你，每次面对变动嘅时候，你嘅心态系点噶？ 颇 positive 嘅， 啊， 偏向 positive 嘅。 咁係一件好事嚟， 因為知道改變唔到嘅，首先。咁當然有啲決定係自己揀㗎啦，有陣時係自己決定嘅，唔係環境逼成我，只能夠。 明白。 會好知道，其實幻想得到㗎啦，即係例如由三個人變兩個人，會變成點呢 ？OK， 自己佔嘅喺一個節目裏面嘅百分比會提高咗。係。有啲嘢要逼自己再行前啲。以前有大哥哥大姐姐睇住做一個僆仔就得啦，係啦。 大哥哥大姐姐，你估你做緊玩玩星期天咩？ 有 Eric 哥同天怡姐咁樣。咁會覺得我有咩事唔緊要嘅，冇所謂。以前訪問唔出聲嘅真係，如果大家有印象聽我以前做訪問，係啦，係失縮喺一角嘅，會好多嘢驚嘅。咁但係當得翻兩個人嘅時候，個節目 50-50 嘅啦嘛。你冇得咁样做咯，咁逼自己嘅，咁但系我话点解偏向正面就系因为我觉得逼自己唔系做唔到嘅，只不过一路觉得唔做呢件事好舒服都冇问题，咁而家要被逼做，咁就唯有攞自己一路做落嚟嘅嘢要试下啦，咁样系即系最简单攞翻就要应对嘉宾啦，做访问点样去做嗰个过程啊，点样呢个 flow 啊，点样去谂嗰次倾啲乜嘢啊。咁呢啲我就觉得嗰个正面位就係、是、好啦，我都跟咗咁耐，係时候要试下自己嘅能耐去到边度啦。 係 嗰个心态上面有呢啲唔开心一定会有，头阵一定係㗎啦，嗰啲人人都会㗎啦。係啦，咁跟住去到就再加入 方子豪 咁样。咁脑里面又会再諗 ,ok, 我由以前喺呢个节目度做细嘅，变相而家喺呢个节目最细嗰个係子豪啦，即係以节目嚟计呀。加入嘅 年份 系最迟， 我通常话你年纪唔系， 我年纪系最细，但系喺个节目里边参与嘅年数我唔系最细，系子豪啊。咁跟住就，我要 take up 多一个嘅责任咯，就 系 点样令到一个新嘅拍档尽快融入呢个节目咧？就做翻以前我被对待嘅嗰个状况， 系 咪谂翻以前我加入嘅时候，天怡啊或者 Eric 佢点样去俾我加入融入去， 系 就尝试将嗰样嘢又放喺嗰度啦，咁样。然后再去到而家，即系譬如选择去做骚动音乐嘅时候，觉得拖数做一段时间啦，不如都试下新嘅嘢啦，咁样。即系每一步嗰样嘢，我都最终到而家谂翻转头，都一定系即系正面嘅咁样嘅。 几好啊！我觉得呢样嘢真系好似你翻工嘅概念啊。 好虚伪啊，系咪觉得？ 唔系，真实嘅。因为之前你咁，我觉得好多嘢都系同步都系升嘅。咁呢样嘢证明你系真实嘅人类啦。因为之前阿波都有讲过啊，波成就会觉得系唔中意翻工噶啦。但系既然要翻工，咁不如就做到最好啦。咁呢个的确就系你嘅态度，就系有一啲时候可能系面对紧一啲嘅改变，都唔想嘅。咁但系其实嗰个改变系可以令自己进步噶嘛？ 系啊， 咁 即系你都系噶，其实 都系。同埋咧，其实我嗰个改变好得意嘅。如果大家听翻重温咧，即系《骚动音乐》最后一集咧 ，Eric 都有讲嘅。 系， 其实喺一年前咧， 我哋係可以以一個反面嘅方式分開噶嘛。 係。 咁但係最後我哋兩個捱住咗，變成咗一年後以一個我好唔捨得、好唔捨得嘅方式分開啦，咁樣。咁其實分開時候嘅情緒，我同阿波都有傾過噶、即係我嗰時我都諗住。唉，其实可能一年前反面走咧，我冇咁唔舍得噶。但一年后咧，系好唔舍得咁走咧，我系可以喊足成个月啦。即系一谂起呢件事，我就泪眼婆娑咁喺度。 然后 Eric 就反扮啦，隔篱点啊呢条女？ 系啦，喊咗好耐啦，你咁样先想点啊你咁样啦。所以我觉得就算分开，其实唔系一件坏事嚟嘅。Lisa， 我得到忧国胜先生。 唉。 我虽然我都继续系苏童音乐，但我得到咗邱国胜先生，系咪？ 系咁， 你得到我啊！你梗系要赞翻 我 噶啦！我 冇谂住老虎一定要赞 你 嘅。 黄天怡同方志豪嘅合拼体 就系 严琼啊！ 一条 formula 就系黄天怡加方志豪等于严琼咁样 体重咁样。 系咁，所以就系由离开咗一个原有好多年嘅组合啦、变成一个新嘅身份嘅时候，咁即系而家咁样去处理大家听到嘅苏童音乐嘅话，又。如果冇之前嗰啲嘢，其實又唔會有而家大家聽到嘅音樂噶嘛。咁我覺得即係音樂人嗰啲嘅組合啊、樂隊諸如此類，我覺得都係嘅。因為今年除咗 Justin Bottle 之外，譬如 Robin and Candy 都一樣啦。咁佢哋都係即係休團咁樣。咁但係你又會見到就係佢哋休咗團之後，各自做嘅音樂嘅類型咧。又唔同嘅，又有佢哋自己想做嘅嘢，好似啊、哦，我终于可以摆到落去啦，一种咁样嘅感觉。咁、所以我觉得系一件好事嚟嘅，即系佢哋可以再放胆做自己嘅嘢，系啊，就好似啊，阿 Candy 做呢一首嚟到第二首啦，自己嘅作品呢首《面目》咁样，几有型。 可知今天伟伟也要做唯一判官。不需解释都总可为论连篇拖要面无事我想爱我情愿继续惹祸如画错去伪装让众人看清楚无谓字句闲话是个水完全活力错活对还风烟满空怪曲真理固执怒气不是教人愤怒气喘捏造千种借口用一种罪念遮着同一角色，假装不听不懂，再闭目难一可痛惜，还未了这玩事，你怎么不知？麻木了，不能了，让世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处未变坏，狂雨降，寒风吹，尚有你。年月有病，空间有度，来让我在心中有花，有声，有光，正轻轻淌过。 面对这个世界的退败的时候，的而且确坚强是会给我们一种全新的力量的。简尼王彦最新派台作品高高名称《我心中尚未崩坏的部分》。在废墟走出来的女仔可以很坚强，如果是在荒岛之中生活的女仔又会怎样呢？不知道她分不分得清真和假呢？ 月中的伤口渐污了我双手，尽管得救，怕死怕死不走，心中那裂痕随之将身体解剖。当你碰巧经过，送上奇异花朵，样子不错，也不失也不过，将孤单的我带入了幻觉。如果荒岛中有你伴我蹉跎，可算不枉，好好抱月光，将今天痛快活过一旁，怕死也淡看，旷野中拾荒，尽管知道这事太肮脏，还引诱爱胜过，也许这生物都很脆弱，到周遭要寄托，逃避过来换新的躯壳。 越怕最终得不到，才惊醒。 错，不再触摸，把酒看月光，风刀中与你互相消磨，不死也是错，暗里到陈仓。 之下俾咗我哋一系列嘅想象，简历有陈雷作品，歌曲名称《荒岛之幻象》，喺荒岛有咁多想象嘅空间，的而且确会令人唔想翻到现实。如果两个字都俾咗我哋无限嘅想象空间，如果当时系咁就好啦。 如果我有逆转的超能力，时间拨到早一百年的春天，全城在近路活着，彼此有爱，梦里不见乱，我跟你或会发展知己情缘，除非我有知的超能力，能趁疫症不猖獗时的秋天，如上帝邀约你去落基山多瑙河休假充电，要亲力旁情动不等豁免，其实我不必意能大到可扭曲真相改进错，我只想忘掉你不解这温柔，断然未接受，能重组时光只需倒流一句话就足够，尴尬到自己之前吞了，我喜欢你不开口，十世还做朋友。词若讲错了，已被玷污的友谊，恐怕不易再清洗。回头又死守那良朋位置，其实我不必意能大到可扭曲真相改春秋，我只想忘掉你不解这温柔，断然未接受，能重组。时光只需倒流一句话就足够，尴尬到自己之前衬了，我喜欢你已好另一种男朋友。曾笨到搞不清楚你先开口，我只想忘掉你听到的表情，像很荒谬。难题是时光未去倒流，明日只可向下流，尴尬到自己的人假设还未够狠，反了面出走。后面平息，然后有。 星期一嘅时候咧，佢话系一首七只字嘅歌。星期五阿琼帮你开股啊吓。林家谦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时光倒流》，一句话。头先咧，佢就话希望时光可以倒流，等自己咧唔好同个女仔讲嗰句想做你男朋友。翻翻现实之后咧，有人后悔当初嘅表白，亦都有人后悔当初冇将说话讲清楚。如果时光真系有得倒流，到底讲唔讲好啊？ 假如把犯得起的错，能错的都错过，应该还来得及去悔过。假如没把一切说破，那一场小风波，让一笑带过，在感情面前，讲什么自我？要得过且过才好过，全都怪我，不该沉默是沉默，该勇敢是软弱。如果不是我误会自己洒脱，让我们难过，可当初的你和现在的我，假如重来过，倘若那天把该说的话好好说，该体谅的不执着，如果那天我不受情绪挑拨，你会怎么做？那么多如果，可能如果我，可惜没如果，只剩下结果。早点了解那率性的你，或者晚一点遇上成熟的我。如果全都怪我，不该沉默是沉默，该勇敢是软弱。如果不是我不会自己洒脱， 情数唔到啊！成首歌林俊杰 JJ 唱多几多次嘅如果？ 不过佢嘅歌名叫做《可惜没如果》，就系话俾你听，我哋而家承受紧嘅都系结果，而呢个世界上边得嚟咁多如果，所以唔好立乱做一啲会令自己后悔嘅决定。最后阿琼咧想介绍一张我听咗一个星期而好中意、好中意嘅一张专辑，中意到咩地步呢？中意到直情唔知道应该拣边首嚟同你介绍。最后咧就拣咗呢一首蔡健雅同王源合唱嘅歌。 我或许还在找能连接到明天的管道，想要安好的封闭和弦，得弹到第几遍，多寂寞才收敛。假如每次离别是真的，那人们为何还没绝望？我敢闯祸，我敢放纵，我思考，相信世界会为我骄傲，叛逆也对顺从也对，都不怕被比较，我在这里我很好。 歌手蔡健雅加上内地歌手王源出现在《不完美人生展览》专辑当中合唱的这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在哪里都很好》。 讲这样游花园，否则议员依然会否决拨款。经过一个多小时审议，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常任秘书长梁卓文决定撤回拨款项目。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台风环高的外围云带正是覆盖广东沿岸地区。在下午四点，环高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 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较大，下个星期初天色较为明朗，后期天气温暖，较为潮湿。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大榄转车站有意外，咁另外后少少咧近住小榄嘅快线都系有意外嘅，一带嘅交通挤塞，车龙排到接近扫管笏，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榄转车站同埋小榄。分別是有交通意外，而家龍尾去到近掃管笏，而反方向屯門公路去屯門近住加龍村一段交通比較擠塞嘅，車龍排到近深井。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就去到黃竹坑道近香港仔運動場。香港仔隧道北行因為擠塞仍然實施緊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在香港单车馆。咁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咧，就喺罗便臣道天桥去西环方向咧，近住桥面因为有坏车，而家大嘅交通非常繁忙嘅，车龙排翻落去花园道，龙尾去到红棉路近金钟道。咁就系罗便臣道天桥去西环方向咧，因为有坏车，而家桥面断售咗，车龙沿住花园道一路排到落去红棉路近金钟道。其他嘅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交通繁忙。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龙尾在星河名居，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就塞到去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太子道东油站对开，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交通繁忙，龙尾界限街。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反方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交通大繁忙，龙尾就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再提提大家，在田湾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田湾巴士总站的入口是暂时封闭，咁影响到而家城巴路线43M、77、77A 过海巴士路线970X 同埋专线小巴路线31，位于田湾巴士总站的车站咧系临时迁至到田湾街。最后可以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马鞍山绕道恒安村去沙田、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去屯门，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李志地讲一声谢谢，再讲一声对不起。 谢谢对不起，我已经心死，往事仲勾起，叫我更难恨你。放手亦要放胆别离，难道我甘心跟他作对比？你亦无需为旧爱顾忌，最终为你的人放你走，新鲜趣味再试尽好奇，偏不去拆穿你，还体恤你。 自己往往会主宰一段感情的结局。Angela 今次的作品就是说你自地知道只是对的人遇上错的时机，所以不能够恨，只能够祝福。 徐浩填词张楚乔，编曲徐浩、黄兆铭。 谢谢对不起，我已经心死，痛入了心扉，仍然不愿恨你。 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七位，许靖允《谢谢对不起》。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为了了解香港人的健康状况，卫生署做紧人口健康调查。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再由访问员上门做问卷调查。部分受访者亦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收集到的资料会绝对保密，记得支持人口健康调查。请上 chp.gov.hk 了解详情啦。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财富、名气、权力，拥有这个世上一切的人，大恶霸在他离开世界之前讲了一句说话，令全世界的人都投入音乐的洪流。 想要我的宝藏，那就在这里找吧，我将我的一切都放在这里了。 争夺大恶霸名衔的时代正式展开。每个星期出题人都会提供三条乐坛密码，斗快答啱最多问题的主持就会成为今个星期的大恶霸，可以指定另一位主持做出特定动作。 切，咁啊，即系出我啲啊啲 friend。 喂，唔系恶霸，几时轮到你出声啊？想话事嘅，听住今日嘅问题啦。 好啦，星期五嘅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咧，继续有啊！今日嚟到第几届？第四届咯，系嘛？第四届嘅大恶霸赢咗好多啦， 你系三连冠啊嘛！ 系啊， 我真系好想讲一件事，就是、你哋将嗰个一届一届煲到咁劲咧，即系讲到自己好似港姐啊定奥运咁嘅款咧，其实都系一个星期一次啫、 啊， 想点啊？ 人哋四年一度，我哋一星期一度嘅大恶霸比赛， 好快去到三十几届， 系咪差唔多可以完嘅呢、這个环节？我都赢到咁啦。 点啊，赢三届你就谂住寿终正寝啦？ 都闷啦，玩到。 你邱国胜先生做人咧咁口向咧，通常呢个时候咧你就会跌伤自己噶啦。 你知唔知啊？ 咩啊？ 寻晚定前晚啊？我同阿琼啊去行嗰啲廿四小时嗰啲超级市场啊，嗰啲百货嗰啲。佢一路行嗰啲架，一路喺度讲咩？哇！呢、這个攞嚟做惩罚几好、啊？哇！呢样嘢攞嚟惩罚你就好好睇啦，咁样样啊！ 话俾你听啊！是真的好好睇㗎，我哋可以舉啲嘅例子啦，例如呢我哋發現啦，原來可以攞絲襪粒頭。 哦，好睇啊，呢個好睇 啊，好好啦。跟住呢我哋 攞嚟著緊嗰對就話啫、 啊。我會攞著緊嗰對，你以為我邊度我攞對新俾你， 我以為你買嗰啲啊。 咁唔錯啊，波成你有啲咁嘅癖好。 係啦，我哋會有兩 part 嘅，一 part 就係睇我除絲襪啦，同埋一 part 就係睇我將我除低嘅絲襪笠落去啊，優過成個頭 哇！淨係咁樣我都覺得要做俾阿瓊贏啦。 你啊自己掘個氹俾自己踩，你知佢幾想睇你折墮㗎啦。 你玩完啦今次， 我睇你呢個禮拜有咩負 fit？ 唔係，但呢個咧，我覺得係可以之後先嘅。而我今日我真係準備咗一啲我想做好耐嘅懲罰喺邱國勝身上。 好，都係嗰句 講到佢真係贏咗啊！ 同我同佢行百貨嘅時候，佢答我一樣咯。 你赢到先算啦。 我觉得今次呢阿琼真係有机会赢喎。咁但因为我今次出嗰个题目呢我觉得都开到阿琼嗰个范畴啊。讲真 系咩？ 好惊咩叫做开到我嗰个范畴咧？其实 因为咧今日 因为你考台湾歌， 我开嗰个题目唔系台湾歌，系呢个情欲歌曲啊。因为 好啱你啊！ 波盛咧平时嗰个人咧好正经咯，同佢倾偈系啊。因为佢同我讲嗰啲睇波啊、股市啊、 我有成日同你讲 科技 嘢 咩 咧？ 你 好正气噶， 正气啊， 正 气啊， 最 正 气电台主持之一， 同埋关心啲弱势社群啊嗰啲咯。 系啊，点样佢就可以同你讲呢啲啊？因为佢又正气又亏啊嘛。佢有好多嘢佢回避噶嘛？ 佢有几亏我唔知啦，可能你知啦。 我知佢真 系好亏。睇我嘴唇好白啊，知啊。 系啊，但不过我真系想好奇问下，我有同你成日讲咸湿嘢咩？ 冇啊。 咪就系咯，咁你点解会知我咸湿咧？ 你 嗱，我预承认我系咸湿嘅。 你系识得嘢多啫。 系，咁你讲我开心。 我以为因为早几日讲天蝎座， 系啊，天蝎座， 所以系所以对情欲歌特别会关心添。 天蝎座又真系几咸湿 啊！ 我。再一次重申，天蠍座係鹹濕，同一時間天蠍座都有要求，即係唔係係人都得嘅 ，OK？ 即係唔係係人都鹹濕？ 我都係揀擇嘅 ，OK？ 真係啊！ 咁啊，今日睇下今日贏 唔贏咯。 要讲广东情欲歌的代表，又点可以唔讲八十年代女歌手代表梅艳芳呢？1986年，妹姐推出《也向有》，由于歌词内容过于前卫，在坊间亦都备受争议。结果妹姐有一段时间亦都被禁止在内地演出。 呢个好出名嘅古仔嚟噶啦，咁啊，我都俾埋个 tips 你啦。嗰、那个鸟鸟咧就系系啦，一个三个字嘅歌名， 因为听到三个重音位啊，鸟鸟鸟啊嘛，鸟鸟鸟咁 啊，鸟 系鸟鸟咁 我谂玩多几集，阿琼可以直接听到喺个脑里边自动将佢 rewind 调翻转。 阿琼啊，我俾个温馨提示你啊，呢个 game 系一个抢答游戏嚟， 我知 系 嗱，所以你收声， 我 知唔知咩叫抢答游戏嘅精神啊？ 唔系唔知答案，系输抢 坏女孩， 喂， 即刻就你俾你赢， 你终于明白我前嗰个星期嘅感受啦，就系其实根本就系冇礼貌， 分晒个注意 力啦，仲突然之间你望嗰边坏女孩， 点啊？波盛有咩感觉啊？咁样俾阿琼抢走你， 但系其实呢件事系好出名嘅，系啊，但系我系唔记得咗，点解会因为坏女孩俾人禁咗翻内地？ 嗱，呢一个咧即系有个估嘅，即系因为当年咧坏女孩推出嘅时候咧，其实内地啲歌曲啊或者文化其实都未系个咁开放嘅， 即系未接受到， 系啦，未接受到，咁所以咧嗰阵时咧阿妹姐都有翻上去内地做一啲演出咁啦，咁嗰阵时其实咧嗱，即系听翻啲以前行内前辈讲啊吓，其实有啲明文规定就讲咗，你喺上面开演唱会系唔可以唱坏女孩嘅。咁但系咧，因为阿妹姐上去开演唱会嘅时候咧，啲 fans 你都知，阿妹姐我要听坏女孩咁样，好， 佢哋一定唔系咁讲噶， 点样啊？ 佢系话妹姐我要跳坏女孩，我要跳坏女孩，快点唱。 咁样啦，咁所以咧， 我听得懂的， 系啦，咁所以妹姐，即系喺咁多 fans 咁热烈嘅鼓励，都唔可以话鼓励嘅，即系要求 之下啦。 咁啊，即系最后都系唱咗呢个坏女孩。咁但系其实嗰阵时咧，妹姐都好醒目噶，听翻啲前辈讲，佢嗰阵时咧啲敏感嘅歌词，其实佢冇唱出嚟噶，佢就系自己啦啦啦咁拉咗佢啦。咁啊，叫啲歌迷你自己中意嘅话，你哋就自己唱啦咁。 我以为叫啲歌迷填啲新歌词去 添，咁但系佢都系叫唱咗，虽然避咗啲歌词啦，咁但系因为呢只歌本身话唔得啊嘛，咁又真系唱咗有冇咩惩罚？ 咁最后就系咧件事发展到咧，嗰阵时就系唱完啦，咁谂住啊冇嘢啦，点知后屘翻到去酒店之后咧，即系原来公司啲高层都同佢讲翻，真系唔得啦，真系犯咗规啦咁，咁所以后屘有几年时间，其实阿妹姐都冇上去开 concert 咁样咯，系啊， 歌迷嘅损失 系啦，呢个歌迷损失嚟嘅。咁啊，当然即系， 但系我嘅胜利，又系我赢咗， 耶！入第二题咯。 来吧，要什么都应承呢句歌词咧，深信大家一听就记得噶啦。呢首系1992年推出嘅《是由叶玉卿所主唱嘅，原曲其实系1948年嘅国语作品《得不到的爱情》。 后来泳儿在2015年的翻唱大碟《风情歌》里面亦都有翻唱。好啦，呢、這个都应该抢答题啊，系咪你哋年代嘅先弟？ 唔系， 叶玉卿喎、 啊，唔系， 叶玉卿喎、 啊。等先，你望嗰边，挡不住的风情。 喂，我真系望咗啊！ 真系想输都难。其实咧，我想讲， 佢已经赢咗， 其实已经 赢咗啦，节目都未好。 咁点算？我下一题仲玩唔玩好？ 要玩，我要玩到答半啊嘛。 哎呀，我想去屙尿添。 哎呀，你啊，去个洗手间。 证明咗佢真系好熟情欲歌啊！ 我都话系开正阿琼嗰饭吓。 叶玉卿呢一首 系、 啊，我想话，即系我以为即系香港人会有人唔识嘅咩？ 冇可能唔识咯， 即系唔识， 除非你迟我十年出世咯。 但唔係喺我出世或者嗰個階段啲同學之間去講，因為即係佢嗰個性感啊，嗰、那個形象各樣嘢係好犀利噶嘛。咁但係喺我學生嗰個年代再大啲，我去到即係識得諗呢啲嘢，去到中學啦，我中學嘅時候都千禧年代啦， 即係睇其他啦， 就已經再睇其他噶啦。系、哦、啦，所以但系会知道呢个 icon。 不过我知道点解其实歌圣会唔识首歌，因为最主要认识叶玉卿咧，都唔系听歌，我谂系 主要系 睇电影咯， 睇画面咯，啲电影海报啊嗰啲咯。 系啊，我都知道波圣系一个影画爱好者嚟噶。 唔系，但系叶玉卿嘅歌咧，我印象深刻系佢嗰啲食字食得好好，卿卿我我啊。 哦， 轻抚我的心啊！ 咩啊？轻抚佳人啊，咁嗰啲系嘛？ 轻抚你的心啊，即系佢将嗰个轻字食咗落去嗰个歌名度，我觉得，反而我呢啲印象深刻嗰啲，嗰啲咩男人是否都一样嗰啲咧？ 原来你又真系识噶， 系所以我即时谂起，反而系呢一啲。 我俾翻半分你先，因为纯粹系出于对佢对叶玉卿嘅 respect， 咁我俾翻半分佢。 但系我想讲咧，即系嗰个时候啊，其实好多人咧都即都冇人，我哋嗰个年代都冇乜男仔即系会话佢系佢女神，即系话佢，因为都真系有啲唔同时代嘅。但系即系当佢哋去到即系有欣赏过之后，都系好靓噶。我想讲，即系嗰种靓唔系因为冇因为嗰个时代唔同而你睇嘅时候，你有种审美嘅疲劳啊，又或者你有种审美嘅嗰种嘅唔对称啊喺度冇。好多人都话都仲系好靓好靓。 主要我睇系睇 M V 嗰啲多啦。 啊，我都系讲紧 M V 啊，你话讲紧咩啊？ 咩 V 啊？ 佢淨係有拍過 MV 啫嘛， 係啊，我哋都話係睇啲歌嘅 MV 啊， 係啊， 係、 哦、 啊，咁不如去第三條啦， 係咪？好辛苦啊！ 作為一代歌神 ，Eason 陳奕迅嘅作品類型非常豐富，講情慾咧都可以用唔同嘅方式展現噶噃。2000年專輯《打得火熱》當中 ，Eason 分別有三首作品咧，都係用唔同角度去探討性，包括輕快直白嘅《打得火熱》，柔情浪漫嘅《温室效應》，仲有剖析內心嘅《嗱我同阿 D 一》。 你望嗰边， 又你啊？ 你 read 唔 read 到啊？你听唔听到几个字啊？ 四个字啊嘛。 四个字系冇错，俾定你先。 系你听到嗰个重音位得四下啫嘛。 好叻啊！你而家识得啦，输得多之后终于知道点玩佢。 今日难得俾我赢一次，恭维少少得唔得？ 你谂下波成，你谂下阿琼系几想除低佢对丝袜俾你？ 佢今日着咗两对啊，维 几进取？ 两对系因为 size 一对唔够，所以先要两对拼埋。 冻啊！因为呢排咁样。 而波成又揾你， 边个啊？ 低等动物。 喂，你连俾我。你做埋佢啦，咁 失败啊，波成，你今日一提都攞唔到。 Eason 喺我心目中嗰啲好重嗰啲歌咧，唔系 即系你听 Eason 系听纯情嘅， 纯情。 例如啊，你讲啊，我俾机会你讲。 成熟时啊，之前喺节目讲嗰啲人来人 往啊，抄我啦，抄我， 不如不见啊。 我头先几惊佢讲错蜜桃成熟时。 我讲之前个脑都系捞一捞啊，因为我真系脑里面有出现过。 唔好讲错生果，争好多。 葡萄成熟时咁样，葡萄成熟时啊，即系喺我心目中比较中意或者留意多啲嘅歌系呢啲咯。 哦， 系啊， 系咩？ 但系其实我真系觉得咧 ，Eason 唱情欲歌咧都系好吸引嘅。 系啊， 即系佢唱无人之境嘅时候咧，即系我唔知道，我硬系会觉得咧有一种，因为佢把声咧，你真系有一种佢真系同你讲紧秘密嘅感觉噶嘛。 有 有， 咁如果佢唱情歌，你觉得佢嗰阵时系点样样嘅一个 一个 vocal 啊？你嗰时去处理嘅时候，系咪就系有一种真系喺嗰个亲热紧嘅阶段嘅嗰种声？ 咁但系佢打得火热嘅时候，同呢个唱无人之境嘅时候，我觉得佢个画面应该唔同嘅， 争好远。 我知我与你会爱得激烈。 我知系打得火热嗰阵时咧，佢年轻啲啊，去到无人之境咧，个人就开始成熟啦， 识得享受嗰个气氛。 系啦，咁所以咧，嗰个情绪争好远咯。 系啊，喂，系咪有啲嘢宣布下先啊？ 我要恭喜阿琼先啊。 Mission completed。 恭喜阿瓊成為呢一個第四屆大惡霸嘅台柱。 你知唔知嚴瓊一係唔贏，一贏我贏足你三條。我今日嘅懲罰 係 波士，我對你幾好啊！我唔使你同我做啲乜嘢，我今日我幫你化靚妝。 想睇啊！想睇啊！ 哇！佢呢个度到耐噶啦，你之前讲过 好耐啦呢个。七点完节目，大家等睇片啦。 喉咙很干，所以爱上你的吻。嘴巴需要觉得像被谁期待过。前面很好，所以爱上你胸襟。呼吸需要记得。曾动心都可以爱上那质感，你能淡忘肉身，我是人。寂寞空空，所以爱上你指尖，手巾需要觉得像被谁束缚过，欲望狠狠，所以爱上你肌肤。体温需要记得，亦被承受过。为谁亦能动心？请不要笑我太低等。热情自然亮灯，渴望难自禁。未来未曾肉身，比一只野兽更天真。问谁又能硬撼一体吸引？让未识。体谅过程其实极漂亮，难道你再训练我不需要情欲对象？而民间勾起的想象，爱情其实是这样，留住你是要为身体着想。也要你拥抱，身体需要觉得未被忘掉过。地狱之火，谁在心窝？难道我望着你，你望我就毫无罪过？Thank you. 點半新聞之前聽過有陳奕迅的這一首作品，歌名叫做《低等動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第三季实质经济按年跌3.5%，跌幅略高于预先估计数字的3.4%，并且连续五个季度下跌，是1998年以来最长收缩期。不過，比起第二季的跌9%，上季經濟有所改善，受惠於外圍貿易環境好轉，本地疫情在季尾趨於穩定等。按季比較，上季經濟反彈2.8%，扭轉連續五個季度跌勢。至於頭三季經濟按年收縮7.2%。政府將今年全年經濟預測修訂為收縮6.1%。八月時的預測是收縮6%至8%。本港新增6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包括4宗本地個案，其中2宗源頭不明，患者分別是一名在沙田威爾斯醫院李炳醫學圖書館工作的56歲男子，以及一名居住在旺角德豐大廈的65歲退休人士。新增的另外2宗本地个案，当中一名患者是23岁，浸大体育系女学生，是早前确诊浸大女学生的同学。她在协恩中学任职实习老师，卫生防护中心建议学校停课14日，并且会派发样本樽。患者居住在太古城、太湖阁，几名家人和朋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另一名患者是50岁女子，她的丈夫是一名早前确诊的77岁的士司机，居住在长沙湾海丽村海辉楼。她在上个星期五去过海丽商场喜少年酒家，今个星期二到过深水埗北河街街市。在北京，外交部向宣布胜出美国总统大选的拜登表示祝贺。發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記者會表示，中方一直關注美國國內和國際社會對美國總統選舉的反應，中方尊重美國人民的選擇，向拜登和何錦麗表示祝賀。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多雲有幾陣雨，氣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较大，下个星期初天色较为明朗，后期天气温暖较为潮湿。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啲意外同埋坏车嘅消息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榄转车站同埋后些少近住小榄嘅快线啦，分别系有交通意外噶。咁龙尾咧就排到去三圣，咁所以揸车嘅朋友如果可以啦，请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出去九龙啦。另外在港岛罗便臣道天桥去西环方向，较早时近住雅宾利道就曾经有坏车，啱啱清了场一阵，一带都仲是多车的。现在沿住花园道落山的龙尾在麦当劳道，受到这宗坏车影响，之前下角道近住红棉路，应该是说红棉路上行是比较挤塞，现在下角道去西环方向近住红棉路都仲是挤塞的。龙尾一路就沿住告士打道就排到上去东廊，龙尾就去到北角码头。而家下角道去铜锣湾方向都系挤塞噶，近住红棉路嗰段一路排到去国际金融中心。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四 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候选歌曲包括 《玩具成熟时》，作曲 Eric Kwok， 作词林若宁，主唱吴业坤。 明日放走我比卡超， Bounce Back， 作曲 So Jays， 作词 Oscar， 主唱 So Jays。了解中，作曲 Howie Dear Jane， 作词林宝，主唱卫斯。 IGH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5日。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关爱基金会派发10,000元俾低收入家庭的新来港定居成员，年满18岁、居港未满7年的人士，如果符合低收入家庭资格就可以申请。申请由9月27日开始分阶段进行。无论选择本地个人银行户口直接收款或者领取支票，都可以经网上或书面表格申请。申请期至今年12月31日，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3988-1810查询。 时间嚟到黄昏6:36嚟到噃，我哋星期五骚动音乐 EDM Friday Mix。 Hello and welcome to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 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今个星期同大家讲下啱啱呢个星期出炉嘅世界百大 DJ 头十位。第一位咧就系人气非常之高，今年排名第三名嘅 Martin Garrix。 All this time keeps fading, feeling trapped inside. So afraid of the darkness talking in my mind. It's been a long time coming, but it wasn't for nothing. Soul searching for something, for something. I'm down. 今年咧 ，Martin Garrix 喺榜上面咧排到第三位嘅。咁其实呢个 DJ Mac 嘅世界百大排名咧，近年啊一啲 EDM 嘅乐迷咧，其实都质疑呢一个排行咧唔系一个实力嘅排行，而系受欢迎程度嘅排名嚟嘅。咁 Martin Garrix 嘅受欢迎程度系犀利嘅，因为佢即系2014年啦开始咧，其实佢每一年都系排5强之中嘅。 咁甚至乎2016至18年呢連續三年都係攞第一，咁所以佢嘅名氣自然係多㗎啦，咁亦都多咗同一啲唔同嘅單位去合作啦。咁啊，聽緊呢一首係2020年同 John Martin 合作嘅呢一首作品，名叫做 Higher Ground。咁啊 ，Martin Garrix 嘅歌咧，咁啊近年都系同一啲唔同嘅人合作做一啲 dance pop 嘅类型啦。但其实我自己几中意佢早年 Spinning Records 嗰度做嗰啲，譬如 Animals 啊、Wizard 啊、Helicopter 嗰啲嘅。咁佢嘅 House 嘅呢一类嘅作品咧系几得意，我觉得佢嘅旋律系带有希望同盼望嘅。好啦，跟住落嚟咧就有 Future House 嘅一啲作品俾你听下。嘅呢一首歌咧，就系嚟自今年啊百大世界 DJ 排名第八位嘅 Oliver Heldens。佢擅长嘅咧就系 Future House 呢一类型嘅音乐，系早期代表人物嚟嘅。咁啊，听紧呢一首系佢今年一首叫 Rave Machine 嘅 Extended Mix。如果你话 Future House 点样形容咧，有一位叫 Layback Luke 嘅朋友，佢形容非常之好啊，就系当 Deep House 撞上 EDM。所以你聽到佢嘅音樂嘅 structure 係同 house 好，即係都係嗰類嚟嘅。但佢比 deep house 更加有力，聽起上嚟咧更加想跟住彈嘅。上面有人形容呢一種嘅音樂係個 bass 有啲金屬聲喺度。咁啊 ，Oliver Heldens 犀利嘅，五年前20歲就衝過上榜排12，咁今年就去到第八位。 跟住今日呢个 Max 嘅时候咧，我特别就将 Oliver Heldens 同埋跟住来呢位朋友嘅歌摆埋一齐。今年排第六位，佢系 Don Diablo。Don Diablo 呢一位朋友都系即系 Future House 嘅成员之一啦，即系佢都系玩呢一类嘅音乐嘅。首咧就有 Don Diablo featuring Zach Abel 嘅呢一首叫 Bad 嘅 Extended Mix 啊。跟住啦，呢一位就系今年排名第一位嘅，佢嘅名字叫 David Guetta。咁啊，佢嘅名次啊，或者佢一来 EDM 界里边嘅争议都大嘅，因为有人咧形容佢将 EDM 推向主流，同时推向死亡嘅代表人物。你自己点谂呢？佢俾人诟病嘅位置就系话佢年资咁深，但系点解做嘅音乐好似冇乜一啲新嘅元素带落去佢啲歌度咧？唔知系咪回应紧呢一啲嘅流言评语啦？所以佢喺其实2019年开始咧，已经同另一位嘅音乐人咧叫 Morton 咧，就发展出一类佢哋称之为叫做 Future Rave 嘅音乐类型。咁啱啱今年亦都推出咗一张 EP， 就将呢一种音乐类型咧 即係充分發揮。嗰張 EP 叫做 New Rave， R A V E Rave。如果要形容他们这一种音乐的声音的话呢，就是你听到中间一些重要的譬如 chorus 或者 drop 等等呢，是有一个很高频的声音的，那些整歌的人会称那些叫 saw， S-A-W， 即是一个那个波形 waveform 是呈现一个直角三角形的一种的声音来的。咁啊，營造到一種好似喺未來世界嗰度，你而家穿梭緊，望住個宇宙一種咁嘅感覺嘅，就係呢啲啦。點好啦？今年佢攞第一名啊，咁啊，值得恭喜嘅。咁啊，聽緊有呢首叫《Kill Me Slow》嘅《Extended》啊。跟住呢一位咧，其實我覺得唔需要介紹太多，因為佢係 trans 呢一種音樂類型裏面咧非常之出名嘅朋友，佢嘅名字叫做 Armin van Buuren。佢零四年至到今年咧，其實佢都有上榜嘅，最低嘅排名係第四。你諗下，每一年都可以四名之內，而今年佢都係攞第四位嘅。聽緊呢一首咧，叫做 The Voice 嘅 Extended Mix。咁佢唔單止自己做音樂，亦都喺推廣一啲音樂文化方面呢好落力嘅。佢自己有一個 radio show 呢叫 State of Trance， 介紹好多一啲新進嘅音樂人，介紹呢一類嘅音樂，大家可以有機會呢睇一睇，可以了解多啲究竟 Trance 呢一種有人亦就叫出神音樂，聽住好似靈魂出竅嘅歌係一件點樣嘅事呢。 果要我形容 trance 呢种音乐嘅话咧，我会话首先即系佢嘅 BPM 好快啦，速度快，而且咧佢成首歌唔同嘅部分，佢嘅编曲咧都系以旋律主导，同埋佢每一 part 咧都会有少少嘅唔同，令到你有一种进入咗仙境嘅感觉嘅。最后一位为你介绍今年排第十位的 Timmy Trumpet。Timmy Trumpet 最出名就是他会 live show 玩这个喇叭，是啊，很劲啊，他的音乐造诣。而今次这一只歌我觉得很有 gimmick， 就是因为跟 Vitas 合作， Vitas 是那个海豚音的俄罗斯男高音。呢一首啊 ，Timmy Trumpet feature Vitas 嘅 The King Extended Mix 啊，一首摆咗啲 hard style 落去嘅一首歌。你一样咧，我会形容啊，速度快，同埋啱啱听嗰啲好清脆嗰啲磅磅声咧，就系一啲好 iconic 嘅声音嚟嘅。咁啊，今日咧七点钟之前啊，最后送俾你呢一首系 Timmy Trumpet featuring Vitas 嘅呢一首 The King Extended Mix 呢一首歌，我会觉得系 opera 加 trumpet 再加 EDM 嘅融合体，希望大家中意。下个礼拜再见，拜拜。